暗夜行者，喜马拉雅爱奇艺文学联合出品，商喜周工作室制作，小剧场零一，他的笑容。病房里，阿喜拖着下巴羡慕地看着窗外嬉笑打闹的孩童。突然敲门声响起，苏青竹走了进来。 站住，你是谁？ 啊，你好，我叫苏青竹，请问陈默是你的？ 他是我爸。 啊，他有女儿。哦，我是他的朋友。 我不信，他身边不可能有这么漂亮的女生朋友。 苏青竹苦笑，站也不是，走也不是。阿喜打量了他一番。 你过来。 苏青竹疑惑地走过去，刚坐下，阿喜拿出一个小本子。 登记一下。 苏青竹翻开本子，里面全是不同女性的资料信息，其中还有几张照片。 这些都是来看你的吗？ 是我给他找的女朋友，可他一个都没看上。 小妹妹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 你填好了，我跟你讲，姓名、电话、星座、爱好，这些必须要填。 哦，好。 苏青竹快速填好，交还给阿喜。 那现在我可以认识你了吗？ 你好，我叫陈阿喜。 阿喜，你一个人在这儿？ 有时候陆叔叔和房东太太也过来看我。你找我有什么事吗？好像不是我爸让你来的。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过来。前两天看到他来过，站在门外看了很久，当时觉得奇怪，现在明白了，是来看你。 你在调查我爸爸？ 不是。 那是为什么？ 我认识你爸的时候，他还没有开出租车。我很好奇这些年他经历了什么。 我可以告诉你，但你得满足我几个条件。 没问题。 没多久，阿喜享受地喝了口可乐。 吃也吃了，喝也喝了，再提要求就过分了。问吧。 你爸一直叫陈默吗？有没有其他名字啊？ 他就叫陈默，没有别的名字。你还有两次提问机会。 你妈妈呢？你爸没提起过吗？ 我没有妈妈，但我爸说她笑起来很甜，但一般不笑。还有最后一个问题， 你平时有没有觉得你爸这个人很奇怪？ 阿喜正在思考如何回答时，张新瑶走进了病房，一看阿喜的模样，立刻伸出了手。 阿喜，拿出来。 是这位姐姐给我买的。 你谁啊？ 我。 你不知道她刚动完手术吗？怎么能喝可乐呢？一喝可乐磷含量马上超标，你这是在害她。 对不起啊，我不知道。那我先走了。 苏青竹立马起身离开。 姐姐再见。 苏青竹走到门外，听到阿喜和张新瑶的对话。 乖，吃饭，这是你最爱吃的鱼。今天晚上呢，我有笔大买卖，就不来伺候你了。 姐姐已经给我买过吃的了。 刚才那个人是谁啊？ 我不告诉你。 我警告你啊，别碰陌生人给的东西，会被毒成哑巴的。 他不是坏人，因为他笑起来很甜。